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荣浩见严君玉似乎在思考，显然还要消化他的话，也不再多说，笑着拿扇子盖住了脸。 哎呀，说的头晕。哎呀，这真晕了，真晕了。 你又装醉，明明很清醒，说的头头是道的。 哎呀，我就是喝醉了才跟你说这么多的，我平时哪有闲工夫对牛弹琴呢？ 荣浩又逗严君玉，严君玉举起拳头。 你又骂我。 我这是夸你呢，我是不喜欢打仗才读了这么多书，你明明擅长打仗，你还要学这个，岂不是跟牛学弹琴一样有上进心？ 我学这个有用的。 有什么用？ 殿下说要我整天跟着他，好让我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但我整天跟着也看不太懂，所以才问你们的。 荣浩的神色认真起来，他打量了一下严君玉，笑道： 哼，他跟你这样说呀，那我以后不欺负你了。 为什么？ 我怕你报复我呀，以后你当了大官，想起我骂过你，抓我去砍头怎么办？ 严君玉以为他在说笑，没有理他。荣浩却懒洋洋靠在一边笑了一会儿，忽然叫他： 严君玉。 干什么？ 荣浩神色忽然认真起来。 我告诉你吧，其实我们也看不懂殿下，要是一国储君有这么容易看懂，这天下就没有伴君如伴虎这句话了。不过你倒是可以学学我的方法。 什么方法？ 我七岁当了太子伴读，还是不能说自己完全了解太子殿下，我了解的只是那个和我一起长大的萧景琰罢了。 严君玉怔了一下，会过意来点了点头。荣浩是很懂规矩的，这是第一次直言太子名讳，显然说的是真话。严君玉其实真是心性纯良，不管荣浩之前怎么捉弄他都没记仇，现在荣浩一认真跟他说话，他还是满心信赖。荣浩这种狐狸心性也不由得心生感慨。 其实你这人也挺难得的，出现的时机也巧，早一步晚一步都不是这样，殿下有你跟着，以后就没有那么孤单了。 嗯，为什么？哎，我来东宫之前不是有你们跟着殿下吗？ 那不同的。 哪里不同？ 我们没有你这么傻啊。 严君玉实在忍不住揍了他两拳。荣浩醉意上来打不过他，干脆嚷起来： 啊，打死人了！哎，东宫新伴读欺负老伴读了！哎。 太子深夜才回到东宫，严君玉在司红堂等到睡着了，被喧哗声吵醒，睁开眼睛看见太子正站在一边，由云岚伺候着换衣服，见他醒了朝他笑了笑。太子像是有点醉了，连眼神也比平时温柔些，更加显得云雾一般。严君玉也睡得有点懵，两人隔着云岚安静地对视着，这一幕有点心照不宣的意味。严君玉小时候有一次溜到父亲书房里玩，结果不小心在书堆里睡着了，醒来时已经是下午，阳光穿过窗叶照在地上，又暖和又懒洋洋的，那感觉就跟这一刻差不多。云岚下去了，宫女奉了茶上来，太子在榻边坐下，笑着问道： 小颜怎么还不睡？是在等我吗？ 严君玉点了点头。 怕我像荣浩一样被人灌醉了？ 荣浩是装醉的。 严君玉忍不住告状，太子大笑起来。 我知道，等明天再收拾他。 严君玉把这玩笑话当了真，以为他明天真的要收拾荣浩，又替荣浩解释道： 不过他也可能是真的醉了，话比以前多多了。 哦，他跟小颜说了什么？ 太子端起茶来喝，他自幼被当作储君教养，礼仪无可挑剔，一举一动都优雅好看， 连隔着茶杯盖看人的眼神也显得坦荡，带着笑意。但严君玉很有出息地抵挡住了。 我不能说。 太子被他逗笑了，他大概真的有点醉意，所以不如平时稳重，但离轻佻还是差得远，倒像是一尊神像忽然有了人的气息，开始逗起严君玉来。 那一定不是好话，明天我可要好好审审荣浩了。 严君玉其实是聪明的，寻常人骗不到他，连荣浩使坏他也能躲过去，唯独在太子面前就有点呆，何况今天太子故意逗他，所以很轻易就入了套。 他说的是好话，都是为我好的。 太子笑着凑进来。 什么好话？我也听听。 太子已经取了冠，发色漆黑如墨，东宫的银灯照在他鼻梁上，唇角笑意让人心神摇晃。他就这样把耳朵凑了过来，严君玉不由得有点结巴起来。 他说我不用了解太子殿下，我只要了解萧云这个人就行了。 他到底是胆大的，干脆说了出来。太子的眉毛挑起。 哦，荣浩叫我萧云？ 没有没有，他叫的是你的字。 谅他也不敢。 那敖姬会敢吗？ 严君玉忍不住问。太子笑着摇头。他今天带着醉意，情绪比之前都明显，所以笑起来连眼睛都是弯的，眼神无比专注，不像平时就算被他看着也知道他心中还有许多事，随时可以从容地抽身走开。大约是他的眼神太有说服力，严君玉心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破土而出，疯狂生长。他听见自己的声音问道， 只有我能叫你萧云吗？ 太子看着他的眼睛回答道， 是的，只有小言能叫我萧云。 那长出来的东西忽然疯狂膨胀起来，一瞬间就变得云一样庞大，胀满了整个胸膛，仿佛整个人都要轻飘飘地飞起来。眼前的人这样好看，年轻而俊美，尊贵如神奇，然而看着自己的时候，眉眼却如此专注温柔。严君玉忽然起了个大不敬的念头，在他自己反应过来之前，手已经伸了出去。他伸手碰了碰太子的脸，指尖的触觉温暖而真实。严君玉先摸了他的眉骨，然后是眼睛、鼻梁。太子有着非常漂亮的下颌，严君玉的指尖往下滑的时候，太子皱了皱眉。严君玉以为他生气了，刚想收回手，太子却忽然侧了侧头，就这样把脸靠在了严君玉的手里。用尽世上所有词语也无法形容那一瞬间严君玉心中的震撼。他手上托着的人是他见过的最尊贵而又最优秀的人，都说太子是龙子，而这个人确实如同一条龙，是云端上遥不可及的神。而此刻这个人安静地把头靠在自己手上，让严君玉几乎有了自己拥有他的错觉。他的神色仿佛有点疲惫，姿态却是清新信赖，手上的感觉沉甸甸的。严君玉第一次意识到，原来他真的不只是太子，是储君，是未来的皇帝，他还是萧云，是和自己一样有血有肉有重量的人。他喝了酒一样会醉，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一样会弯到底，他累的时候也和自己一样想要在什么上面靠一靠。这世上大概有许多人愿意拿任何代价来跟严君玉交换这一刻的感受，而严君玉只能肯定一件事，就是不管他们拿出什么来，自己都绝不会换。严君玉最近这几天都有点心不在焉，这几天太子没再提过那天晚上的事。严君玉记得敖姬说过，喝醉的人有时候醒来会不记得自己喝醉时发生的事。他有时候想，太子可能是不记得了，因为太子对他还是和往常一样，什么也没有改变。他不由得觉得有点失落。 他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事儿，清楚地有点过了头，有时候看着太子的时候都不由得想起来，所以总是走神。荣浩倒是没失忆，对他比之前亲近了好多，没事还逗逗他，这天又逗他。 哎呀，小严这几天魂不守舍的，不会是有心上人了吧？ 严君玉被他笑得脸通红，骂他， 你才有心上人了呢。 我一直都有心上人啊，这天下的美人都是我的心上人。 荣浩笑嘻嘻，还是敖记看不下去，过来吓他。 我可打听清楚了，贺家小姐将门虎女，手下一队女兵，等她过了门你再说这话，我就敬你是条好汉。 雨嫣然也在旁边起哄， 哎，到时候只怕咱们荣大公子改邪归正，倾城的烟花女子啊都要哭死了。 你们两个逛烟花巷的还说我。 敖吉听不得这个，和雨嫣然一边一个抓住荣浩扔到书房外面去了。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严君玉连忙趁机偷偷打量太子，没想到太子敏锐得很，抬起头来。 怎么了？ 严君玉吓了一跳，结巴起来。 没什么。 太子笑了笑，又低下头去看奏章了。今天各国使节出了宫，都在京城里闲逛去了，说是了解一下大周的风土人情。他仍然是忙，有许多正事要处理，时间安排的水都泼不进。严君玉想和他单独待一会儿都没有机会。有这事儿挂在心上，严君玉吃饭的时候都心不在焉起来。敖记看在眼里，等吃完饭抓住他。 下午跟我出去玩去。 啊，去哪儿？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这几天到底在忙什么，免得有些人在那造谣。 荣浩笑嘻嘻地勾住严君玉肩膀。 谁造谣了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你敖记哥哥准备带你去烟花巷逛逛呢。 严君玉听了顿时反抗起来，但还是被敖记抓住扔到马上。荣浩与嫣然他们也一起骑着马，四人一行飞马出了白虎门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